不要谦让，不要谦让哈、 啊！ 我觉得到时候准备好的两个都可以给我们来展示一下的，好 不好？对，不要客气。 好的，那现在呢是北京时间晚上8:04。如果收音机前以及通过 B 站收听收看我们漫游汉饭店的小伙伴有什么想和我们的摸摸和我们悠悠交流的话，也可以随时发来弹幕。那我们现在先进一小段片花，马上回来。 漫游嗨翻天，耶！ 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漫游漫游漫游嗨翻天。 动漫新番，动漫新番，动漫动漫新番。 热门游戏，萝莉游戏，御姐萌妹子游戏。 声优声优优优优优。 真号大 优优优优优。 就在漫游嗨翻天哦。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漫游嗨翻天，我是许可。 大家好，我是左小美。我们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除了传统的收听渠道之外呢，您还可以来关注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此外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关注我漫游嗨翻天在 B 站上面的官方直播账号，您就可以给我们发来弹幕互动交流了。 没错，其实我觉得咱们开通这视频直播有好也有坏，你比如刚才整理话筒这个，整理耳机、这个、 我觉得大家是不是 全暴露在大家的这个眼睛之下。 大家会不会其实还是挺想看看我们除了这个播音时间之外，就私下里都在干一点什么？ 不太想吧，私下里边在干嘛呀？ 大家可以通过弹幕来反馈一下哈，是不是想看我和许可就是在私下里正襟危坐呢？还是想看我们做一些比如说鼓捣耳机等等的这种小动作？ 最近一直就是在文案工作嘛，是吧？ 文案工作， 对，文案 直播写 文 案， 对对对。 那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我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呢，就是来自北斗企鹅工作室的配音演员严默默和鹦鹉月山，再次欢迎两位。 Hello， 再次大家好。 刚才也说到了，就是有一段时间没有来我们漫游汉饭店做客了，不知道两位最近有什么动向？比如说在工作上面有没有配一些什么作品呢、啊？最近？ 有啊，还有蛮多的。比如说我和默默两个人同时登场的一个尬舞天团的动画，不是动画，是特摄片吧，算是，就是美少女变身战斗系列的那种。叫做《偶像战士奇迹之音》，是一个 战士， 对，是一个励志片。然后我跟默默录里面两个变身的小战士， 是不是那个画风有一点点清奇？ 对， 没错， 画风比较清奇， 是那种一言不合就尬舞的类型吗？ 差不多 吧， 对。 我好像看到了有那个，是不是现在宣传片已经放出来了？ 对，已经放了， 已经 播了 10来集了， 十来集了。因为我记得有一个就是好像突然就开始打碟 啊，对， 是那个， 突然开始打碟，一言不合就打碟， 是的，然后。那个台本也是默默润的，但是润出来了以后我们就说啊，不知道为什么译制出来的感觉特别像鼠来宝，还是 鼠来宝。 对，因为原来是日文的嘛，然后日文里面它还是挺有意思的，就是那种有点 hip hop 的那种风格，但是对，但是被我们录出来以后就总觉得就是满嘴说这个消息， 满嘴下去， 就感觉特别尬。 具体的话，就是我们小伙伴可以自己去找来这个作品看一看。那默默和悠悠，你们两个啊，你们两个录的是不是那种好朋友的类型，就是好队友那种类型的？ 对，就是一共有三个偶像战士嘛， 是的， 我们是其中的两个。 我也想起来，之前有过类似的作品，好像还蛮受欢迎的。我觉得我们的这个应该也会取得非常不错的反响， 是的，应该比之前某动画片还是好看很多的。 大家可以多多的这个关注一下哈。那除了这个之外呢，有没有新的最近参加过什么活动？因为我知道好像悠悠去了那个主持 啊，对 B 站的活动， 对 啊，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还真的是很关注呢。 刚刚结束，因为直播间的小伙伴们都是 B 站的嘛，然后刚刚结束的哔哩哔哩 World 的这个现场活动的时候，我是3天在哔哩哔哩 World 的主舞台作为主持人登场的。 哇，厉害了！厉害了，这个 不没有你们厉害，你们都是专业的， 比较厉害， 场面了，真的。 对， 我基本上都是带领着小伙伴们欣赏各种各样的国内和国外的嘉宾的节目，但是真的是蛮好看的，尤其是有很多海外嘉宾的到来，觉得专业的就是职业培训下来的这些演员啊，包括歌手，包括声优，他们的专业素质真的非常棒，就是现场的感染力特别特别的好， 台风特别好啊， 嗯，那有没有后台去蹭一些什么合影啊、签名啊什么的？ 这个是没有的。 哦，为什么呢？ 太忙了。 因为毕竟就是，比方说海外的嘉宾，他们的经纪人啊什么会。 会 有一些 就 是 规 定， 哦， 对，所以说还是算了。 嗯，那说明我们的悠悠是一个就是职业素养非常高的主持人，做好自己的本职的工作。嗯，但我觉得可以在现场就是感受一下那种漫展的气氛也是很好的。 是的，是的， 因为 我也是有一段时间没有去过漫展。 哦， 对， 没有去。 嗯，因为我们每天都在埋头工作，嗯，埋头配音。 那说到这儿，摸摸之前会经常去漫展吗？ 我之前还挺喜欢去漫展的。 啊，那就是漫展最吸引你的地方是什么呢？ 小姐姐， 小姐姐，好直白。 对， 除了小姐姐呢， 小 哥哥， 还有那个 cos 成小哥哥的小姐姐 啊， 还有 cos 成小姐姐的小哥哥， 对， 这怎么回事？就反正只要是不按自己出的都行。 嗯，反正就看出来了，我摸摸去漫展主要是冲着人去的。 嗯，主要是感受那个氛围。 嗯，好像这次那个像 BW 也是 B 站第一次在做漫展。 对对，是 B 站的第一次的线下活动。 哦， 然后因为我也是 B 站的二娘的配音， 哦，二娘， 所以说现场有很多我的声音就是环绕在那里。哎，自己看起来感觉也还蛮开心。嗯， 那就是大家会不会就是听出来说，哎，这是不是悠悠的声音跟二好像，会有这样？ 那倒不会，因为就是比方说二的录音的话，会给他设计一个稍微不一样的说话方式和声音， 啊，做了修改。嗯， 对。嗯，然后主持的话基本上就比较正，就是大家好，欢迎来到，就比较正常。 哦， 所以说应该还好吧。 哎，我觉得我突然有一个想法，我们下半场的开场白让悠悠来 和大家 一下，好吧？ 用那种避扇，你知道吗？好几万人在场下那种感觉， 就是突然秒变春节联欢晚会。 对，我们现在只能在这儿幻想着，底下现在好几万人坐着。 嗯，幻想着很多群众。 那我一定会是那种。哟，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啊，怎么突然改话了？ 这是 freestyle 啊？你有 freestyle 吗？两位？ 我感觉优武竟然能爆出这一句，就我觉得他还是有点噎着，有点噎着嗓子，别不好意思，直接 rap 起来。你现在 是真的吗？ 还 其实摸摸是一个 rap， 不是，我没有。 哎，其实刚才悠悠也提到嘛，说那个摸摸可能去逛展或者出去玩，经常也会为了小裙子去。我不知道徐总还记不记得上次我们摸摸来直播间的时候，我们稍微聊那么一抠抠的萝莉塔下裙，但是就是反响非常的热烈，大家都很好奇。对，就是比如说那个裙子上的图案叫做饼，然后这个什么袖子叫做鸡袖， 哎， 还感觉还是很有这个讲究的。我不知道摸摸最近在这个小裙子的一片天地里有没有什么大手笔。 有啊，其实最近算是进入了一个小裙子的夏季的塞尔打折季，然后 梦季， 对，然后很多的牌子都会开始在进行，是那些 time sale， 然后，我的钱包君就是离我而去了，失去了财富，然后 钱包君失血过多已经挂了 裙子， 就是钱在你这儿只是转了个手。 摸摸是这样的，摸摸是，哎呀，我最近又吃土了，然后出了一个新的小裙子啊，买。 是我本人没错。 哎，其实真的， 我很了解你啊。 对，买小裙子会上瘾，是不是？ 嗯，没错。 哎，那最近就是这种裸妆界有没有什么流行的趋势什么的？ 流行的趋势， 就比较最近比较火的，就是大家都比较这个追捧的一些款式有没有呢？就这个会不会像咱们就是三次元的时尚界会有美界啊？比如说会出来一些潮流，那像裸妆界 是就是会有不同的饼图，可能有一些饼图上身特别好看，然后呢数量比较稀少，就会成为小萌款。像我身上穿的这条，某某家的巧克力，然后曾经是小萌款，然后来 小萌款的意思就是受到很多妹子喜欢的款式吗？ 就是比较难求到，就是一件难求的那种状况的， 价格就会被炒得很高。 对的， 哎，那看来就是小优好像也对小裙子比较感兴趣。 哈，我是一个隐， 是一个罗娘吗？ 我是一个隐藏在三次元中的二次元人，就是我习惯把自己打扮得很正常。可是如果要不正常的话可能也很不正常， 但今天你看就是 在看小优第一眼的时候，我就看被他那个蝴蝶结吸引了，觉得特别少女、 嗯。你们两个都特别少女、 哎。给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 然后我今天又是个秃头。 对，大家可以哎，大家能看见吗？应该优 可以看到、 这个， 可以看到。 嗯， 哎，我当时挺想就是摸摸，能不能就是到表演区给我们展示一下小裙子嘞？ 可以， 哎，对，今天好不容易有了， 对啊，就有了暗器了、 哦。我要站在哪里？ 在这边，就在我大圆心，你知道，站在圆心的中间就好了。 好的 ，Ladies and gentlemen， 哇，为 我们 这样优舞在这儿介绍了，就假装是咱们 B 站的一个活动。 好，好的。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来到我们的小裙子时装秀。今天出场的模特呢，是我们可爱的严摸摸同学。 哇，为摸摸打 call。 好，首先她做了一组动作，又做了一组动作， 又做了一组动作，像我们的摸摸同学非常害羞，然后就掩面而泣。到底是什么？ 这是摸摸的自创动作，就是扶墙式，为了显示小裙子的背后也很好看。强行。 啥都不服就服强是吧？ 对， 强行解释。 那妈妈这件裙子有没有什么来历啊？就是它的图案会有讲究吗？ 这条裙子是 sleeve， 就是纯细的裙子。 我妈妈可以把前面的凳子开 啊、 因为影响到了漂亮的小裙子的展示。 嗯， 那我来哈。 有点重。 我红嬷嬷展现出了她女汉子的一面， 这个、真材实料，你知道吗？这个 真的 真材实料， 这个 瞬间变成了女汉子版本 的 嬷嬷， 有点重啊， 有点重 了。 嗯，还是很好看的，叫做什么小巧克力是吧？ 对，这条裙子叫做巧克力。 嗯， 然后我穿的版型是背带， 嗯， 然后它的设计特点就是裙摆上有巧克力的这个图案，然后还有。滴下来的奶油就感觉特别美味的， 裙摆上有巧克力的图案，然后还有滴下来的奶油，感觉就非常的茶艺、 非常好吃的样子， 嗯， 非常好吃的样子。 哎，是最近入手的吗？这个？ 其实这条裙子算是一条比较早的裙子了，但是最近才种草了，然后入手。 啊，哇，大家都在为你疯狂打 call 哎！谢谢我的摸摸，谢谢摸摸。那让我。 谢谢 让我的摸摸回来就坐好不好？ 好，感谢摸摸。 然后突然就，为什么突然我就展示了一下小裙子？果然女生多的场就是这样子。 没错， 因为你知道这个摸摸，你说花这么多价钱是吧？买了之后，谁都看不见，只有他自己看见。我觉得这个物品的价值也没有完全体现出来。 没有， 一定要让这样，就是大家都 对，让大家 展现了。今天好不容易穿来，得展现了，穿都穿来， 没有啊， 都看见了这样。 女生穿衣服就是为了自己开心啊。 对，而且其实摸摸经常就日常出街也会穿一些罗裙。 对呀、 我的常服就是罗裙。 看，就摸摸还是非常 摸摸是一个真点罗娘， 对，真点罗娘。 嗯， 好，那就是刚刚分享了大家的近况哈，有这个去 BW 做主持人的悠悠，还有这个掉入小裙子坑无法自拔的摸摸。那我们今天。想跟大家聊的主题是什么呢？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聊的主题就是二次元和三次元的跨界融合。其实可能小伙伴们也都有感觉，然后我们现在就是很多二次元世界里面的一些元素也会被运用到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来，然后会搭配起来产生一些意想不到的效果。那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话题。那首先呢，让小美我来抛砖引大家一个玉，好不好？就是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很多很多的图片，那我们可以一一做一个展示。其实我不知道，就去年年底的时候，《你的名字》这部电影是上映了，然后上映之后确实反响非常的火热，然后有很多人去电影院看嘛。当时我记得，就朋友圈突然就被刷屏了，大家都在用所谓的一个叫做“新海城滤镜”。不知道你们当时有没有印象？ 是的， 就是你随便拍一个风景照，然后经过这个滤镜一加工，然后就会 变成 特别美， 对，瞬间就变成了你的名字的那种画风，新海诚的那种画风。我们可以给大家看一看，好不好？ 嗯， 就是从网上找了一些图片。你看，这个是经过加工后的街景，但是你能想到它原来是什么样吗？这就是我们，应该是我们北京吧，看不太清。 不是，这滤镜怪厉害的啊！ 对，我们看看原图，看看原图，看，其实它是这样的。 什么？怎么回事？ 我们再对比看一下。这样我们的悠悠和默默也可以看得到。后面 看见了吗？默默悠悠，这是 对 加了滤镜啊！现在给你把滤镜去掉。你知道这告诉我们什么真理吗？没有照片是不需要后期的。 所以就是前期不够，后期凑，你知道吗？ 是的，很有道理。 我们继续往下看，好不好？ 今天我们北京来的路上，啊、那个夕阳也特别美，有朵烧云， 是、 啊。然后就在想，用这个滤镜 P 完了，一定会很好看。 哎，大家又说放图片的时候好像没有声音了，这个导播老师可以帮忙解决一下吗？ 嗯， 就是只能看到。 好了。 嗯。我们让导播老师帮我们解决一下哈，大家说这个好像看图片的时候没有声音。 现在有。 嗯。 这是怎么着？这是用没用的？大家说。 但这显然没有用。 啊，这显然没有用是吧？来来来，我跟你说啊，有照没有照片是不需要后期的，因为奇迹就在眼前。三二一，走。哎、 哇，厉害！ 嗯，对，这个滤镜就非常厉害。我们后面还有。 我不是这个云彩是怎么回事？它之前没云啊！你说这个， 它好像会有 彩虹了。你看， 对对对， 加了那个素材， 素材。 哇，好好好，来再看下一个啊。 所以特别智能，有没有？ 嗯 嗯。我们天坛了， 天坛， 天坛。 其实这么看也挺好看的， 嗯、 但是要也是加了后期、 嗯， 就变成了这样哇！感觉有了神迹，你看这个，对， 升级二次元起来了。 哎，主要你发现没有，在这个新海城滤镜厉害就厉害在那个云彩的家， 对对对， 天空的云， 你发现了核心， 对、 啊，云还有水，还有 突然感觉就是风景风云变幻了起来， 对。 嗯，然后包括就是你看你的名字很多取景，包括好多日本动画电影的取景，其实都是根据现实生活中的场地来取的。 对， 然后我们后面的图片就是来讲这个的。 真的吗？来看一下啊。 我们继续往下看。嗯、 这 就是他那个电影，就是在宣传片的时候有一个街景，就是那一闪而过。 哦 一闪而过，但是你会发现，你把它截图，然后定格之后，在现实生活中可以找到这个街，可以找到这个天桥。嗯。 所以就有什么所谓的动漫巡礼地之类的， 嗯、对， 圣地巡礼， 对， 还去过《灌篮高手》的那个， 啊，去过吗？嗯、 对对对， 啊，小优当时是什么契机去了那块巡礼了一下，朝圣了一下？ 就是工作，然后跟工作室的几个人，黄啊、山心啊，还有翔，我们几个一起去。 哎，对，上回那谁来说这事儿，你们去那个《 对对 灌篮高手》那地儿看了， 对对对对对， 啊， 然后可以继续看一下 啊。 嗯，这是对比哈， 嗯， 有很多，哦、这个就是他 这个就厉害了、啊， 对对对，这是三叶的那个家乡嘛， 哦、 嗯，就还是能够在这个现实生活中找到一些原型的，虽然他也经过了一些艺术的加工， 嗯， 好，我们再往下看，这是什么？这是那个，对，这样是那个大坑，就是当时那个陨石、 嗯、 就掉下来之后、 嗯、 那个地方， 对，那个大坑。啊，这个也是，就是他的那个车道，大家可以看得到。嗯，这个就是那个经典的场景，就是你的名字是， 名字是， 对，你的名字是。 什么？ 你 是 嗯，你在说啥？ 你在说什么？ 没有，没有。哎，这个也是啊，都是现实生活中有的这个。 对，所以就发现那些动画制作者确实也很用心， 对， 他们应该会拍很多照片， 应该会收集这些啊。 这个也源自就是日本的动画制作人，他们很严谨， 嗯， 他们的所有的素材，包括故事剧本啊，可能都是有据可考的， 嗯， 然后他们就是很敬业， 嗯， 所以说才能做出来这么好的东西。 所以就是每次出来一部很火热的作品，可能都会带动当地的旅游业的发展， 对对对， 大家都去巡礼了啊。 嗯，是的。 说到这个带动旅游业发展，我觉得不得不提的就是还有一个熊本熊 啊， 就可能在熊本熊 这 个 这只熊太火了， 对呀、啊， 太 火 了。 在这个形象出来之前，可能熊本县并不是被很多人知道，可能好多人都不太清楚这个地方有什么特产啊，有什么可以玩的呀、啊，或者什么的。 对对 对, 对。 但是当熊本熊的这个形象在日本国内，包括现在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有一定的影响力之后，然后熊本县的好像他们当地的那些特产的销量也是突然就翻番了， 对对对，暴增。 哎，我特别想问一下三位，你们作为女生，熊本熊你们到底爱他哪一点？ 萌啊 萌啊， 还 有 腮红， 迷之 腮 红 款的那个腮红， 不是，我喜欢他脸上那个 啊。嗯、就是两个红点、 嗯，对对对，我觉得那个特别可爱， 而且我特别喜欢熊本熊的表情包， 对对对对对， 对全各种各种表情包， 傻傻的， 来吧， 我特别喜欢他走路的样子。 下面我们有请我们的熊本熊登场， 好， 啪啪啪啪啪啪， 啪啪啪啪啪啪， 啊，好可爱、啊。 不是，我跟你说，他要这么运用才有意思，你看啊，他要这么运用， 嗯。 又开始调皮了。 你祝你的脸。 哦，今天给在餐厅跟那个人 是怎么样？那个 说的是什么？ 摸摸要不要来一个熊本熊同款腮红？ 你这个可以有， 试一试。那是不是也要给我配一个什么？ 但是很难 hold 住的，我觉得这个。 啊，把手露出来。 对，哎， 这样摸摸可以配个音。 大家好，我是熊本熊。 你应该用正太音嘛。 哦，大家好，我是熊本熊。 哎呦，这个熊本熊感觉特别熊。 熊孩子是 是的。 优五要不要来一下？ 好啊好啊。 好好，来来啊，等会儿啊，先给你挡上。好。 哦，大家好，我是熊本熊啊。 这只熊也很熊， 这个 熊 很萌 啊，对啊。 对，然后熊一点就是。 哦，大家好，我是熊本熊，人家是熊本熊的说。 哇， 突然就放飞自我了。 既然诺莫这么喜欢这只熊， 就给你放在 悄悄的放在这个角落里。 那你为什么挡在我的脸？ 没有，因为刚才导播老师滑了一下。 啊，弄一只眼好了。我们来看我们下面的， 来来看下面的。 好多熊本熊 今天呢，感觉他猥琐的在 猜。哎，真的，我觉得熊本熊真的是明星，他人家都有自己专属的小摩托， 对呀， 小摩托。 而且你发现没，小摩托的配色也是红黑， 对啊， 是 限量款的。 对，和他的腮红是一个颜色。 是，我看再看下面。 最爱。 来啊，下边这个绝对，我觉得吸你们女生手上的金，三二一， 三二一， 哇， 买不起，然而并买不起， 然而并买不起。 这是那个熊本熊合作的莱卡相机， 是的。 熊本熊能不能合作一些咱稍微低端一点的？ 是的， 没关系，没关系，我们吃的很多零食上面还是印有熊本熊的，这个我们还是可以消费得起。 是的，是的。 来，接下来这就更炫酷了，这就更消费不起了，这 哇。哇，这是那个熊本熊的专属座驾 哦，很厉害。 其实就是我之前看过一篇文章，就说这个熊本熊为什么会火起来，就它的这个形象的来源，其实因为熊本县的主色调，就这个当地的主色调是一个黑色，就熊本城的主色调是黑色，但是萌萌的腮红，就是那两块红色是非常的萌，所以他就把这个萌萌的腮红 加里边了， 熊本熊的黑色主，熊本城的黑色主调融合在了一起，形成了这个形象。我记得我张照片是那个当时他的设计原稿到最后成品会有一个演化的过程。 来，三二一，变！ 你看，当时是最左边的那个样子，但是好像 左边有点囧啊，最左边这个，好像是熊本熊的弟弟。 所以你看，果然还是胖一点比较可爱，是不是？ 对，脸圆一点，胖一点，然后纯一点。 不是，我就觉得自己有点不可爱。 默默突然感觉他中枪了。 对，然后他就是你看， 不对。 一共又经历了三种演变的过程，然后最左边那属于瘦版的熊本熊，然后最后，哎，中间的这个和右边的好像就20和30还是比较像的。 嗯， 区别在哪？ 区别在于肚子小了。这块就这块肚子小了， 嗯，是不是手也有一些区别？我感觉那个手最后分出来的一个手指，对，但是慢慢演化，然后变成现在我们所熟知的熊本熊。 哎， 好， 行，来再看下一个这个， 嗯，这就是它的那个来历，这两个 加上腮红， 再加上熊本熊， 好，小鱼这个 没错， 原来是这样， 嗯，是，行，那咱上半场先给大家说这么多，这段二次元咱就半点了。 行，那我们要么半点之后的二次元，我们把熊本熊。讲完熊本熊讲完没有？ 讲完了， 没 还没有吧、 我们还没有看完，我把熊本熊说完好吧？ 好，熊本熊不要走。 对，就是说这熊本熊其实还是就是那个日本当地那个政府的一个什么什么特别官员。 哦。 就是等于他们当地的就是政府也非常会利用熊本熊来营销。然后他们当时策划了几个事件，其中就有比如说 熊本熊事件， 对，我们可以继续往下看图片哈、像这个就是让熊本熊去当地分发名片，就是他们给熊本熊设定的任务，我看看啊，好像是发多少张名片来的？ 不是熊本熊工作也挺辛苦， 发一万张名片，在大阪城里面发一万张名片，但是你会发现名片上面印的字都非常的有意思，比如说我希望变得越来越有名，有名到有假货来冒充，然后或者是其实我很敏捷等等等等，然后就会让大家觉得哇，真的是 好 蠢好 可爱， 说 服力，其实我很敏捷。 然后之前还有一个，你看大家会发现这个熊本熊有什么区别？ 是一代吗？ 他的腮红不见了， 是的，

正在收听的就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漫游嗨翻天节目。大家晚上好，我是旭哥。 大家好，我是左小美。我们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除了传统的收听渠道之外呢，你还可以来关注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此外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关注我漫游嗨翻天在 B 站上面的官方直播账号哈。大家如果喜欢的话，不妨点一下关注，然后包括我们的新浪微博，大家都可以关注一下，有我们每期节目的这个直播预告啊，包括录播的视频都会上传在上面的。 没错啊，那同时也是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的这个 QQ 应援群啊， 是 就是5675566693，叫漫游漫游团啊。 5675566693，大家可以进群来玩。然后再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北斗企鹅工作室的配音演员优舞月山和严摸摸，欢迎二位。 欢迎二位啊。 欢迎关注我们 的欢迎关注北斗企鹅工作室，欢迎关注漫游嗨翻天啊。 强行撤回， 强行 撤 回。 好，那刚才就是这个小美我和许可我们两个属于砖哈，我们抛了一下我们的砖，不知道在下不知道在下半场的时候这个摸摸和小优有没有一些自己想分享的这种二三次元的跨界合作案例呢？ 跨界合作， 对，其实 有。 其实小优摸摸就是之前做功课特别认真，他们还专门给我拷来了图片，然后准备今天就是就着图片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就是这种各种的跨界合作的案例，是不是？那我们从哪个来说起嘞？ 那我先来说吧。 好， 就是说到跨界合作呢，最近比较火的就是大家都很喜欢的《全职高手》。 全职高手， 对，和某餐饮企业合作了一个一些什么类似于代言的活动。 那我们可以看一看哈，看看图片。其实我们都知道啊，就是某圆筒，是不是？你们有没有吃呢？ 是的。 你想到，你看看，它就能打上了马赛克，这样我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对对对，敬业， 非常敬业。 啊，这个是阴阳师的那个合作。 阴阳师， 阴阳师也是和某餐饮。 这不是九吞吗？九吞童子。九吞啊，大家有没有？ 好。对，就其实我觉得这个还是就是挺有代入感的。如果我们去那边吃饭，然后就。那包括好像那个地铁站里面，我不知道你们看到没 有， 有 那个13号线，有 是咱北京吗？我还是上海。 咱北京有一个，但是不是全职高手，也不是阴阳师，是那个劲网三。 这个 有一个， 这个是阴阳师是吧？ 对，那这个可能不是咱们北京。 这个劲网三的配音还是我们配的？ 对，劲网三 我 们 都配了。 哇，真的吗？ 是的。 那你们 有机会的话，在路边可以听到。 是的， 你还可以去玩一下，在游戏当中体验。和这个摸摸悠悠交流的快乐， 是， 对对对，目前可以听到的是那个街边上广告是我们录的，对， 是的， 然后刚才那张图片是什么？是我们的全职高手了， 这个吗？对， 我看不到，是不是有夜神？ 距离太远了， 大概就当它有吧，哈，好，这就是那个圆筒。那个圆筒， 这个跟这个广告有什么关系？ 就是 他们是代言的， 就是我觉得这种 这个我吃了， 我也吃了。 这种合作还 是绿色的这个吗？ 绿色 的， 我吃的是 滑的。 你们觉得好吃吗？ 挺好吃， 挺好吃的，就是有点太大了。 人家就叫辣不辣，对，辣不辣， 辣不辣。 这还是挺巧妙的，就是你在看动画的时候，虽然也会觉得有一点点跳戏吧，但它确实是起到了宣传的效果。 对对，是的，是的， 这包括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熊本熊，突然想起来了，当时就是日本大地震之后，然后因为就是受灾还是挺严重的，然后我当时就买了一个就是威化饼，那上面就是画着熊本熊的样子，然后他会说，如果你买这个的话，其中会有多少多少钱 捐 给这个受灾的群众，还是比较会利用这个形象来做这种 宣传， 而且是很正面的宣传。 是的， 对。 其实我们现在也好像也会有类似的这种例子。好，那我们再来看看下面吧。下面再给大家分享啊，这个是合作款的手机。 是的，是的，是的，这个就是我非常想说的 啊，这我们 最近特别火的。 包括美少女战士和某知名手机，对对，某知名手机合作款的，这个我超想要啊！你这个欧洲人竟然出道了， 对，这个就是，哎呀，人品人品，欧气欧气，攒一攒总会有的， 是的，是的。 然后包括也没必要太伤心，小美把别的游戏上的欧气全部集中在这上面。 我是真的万年非洲人，好不容易欧了一次，然后大家就会说你怎么这么欧？其实我之前一直是非洲人， 就是所有欧洲人的背后都有一段个非常长的欧洲人的 追求之路。 对， 所以其实一个人的一生能量是守恒的。 你看，说你怎么用听这个话，你就不喜欢听这种话。 我们再继续看 吧。嗯，还有刚刚那个是初音合作款的， 对，这个是那个 日本的，好像也有和初音合作的。 对对对，是的，是的。嗯，有很多类似的这个合作款的东西都特别的可爱，还有之前我特别喜欢的一个动画神作叫做《魔法少女小圆脸》， 我也超喜欢 小圆脸， 小圆脸。 这个不就是某些人的这个？ 对，某些人做的萌 萌，某些人这个啊， 现在价格已经被炒上天了。 对， 过了过了，还看哎，那你没转手卖呀？ 我没有啊，这是。人品不是人品，人品，这是欧气的象征。 能换成钱吃饭吗？ 我要把它压在枕头下，那个镇宅。开玩笑，开玩笑。当时其实还挺激动的，但是后来你发现，就是买到手其实也还好，它只是一个手机而已。 你这个喜新厌旧、不珍惜的人。 我挺珍惜的。 你把这个是不是啊？算了，嗯，来这个，这个，这个， 这小圆脸哈。 嗯嗯，然后撒娇， 对， 是。 这个 学姐。 对，那这就是下一个了。下一个要给大家分享的这个是那个就是奢侈品牌哈。 对对对，是的，我们买永远买不起的品牌。 对，然后他会请这个最终幻想的女主雷霆，然后来为他做代言。我 是 这个想法真的太巧妙了。 嗯， 虽然当时我不知道，也是刚刚才知道有这么一个。 再次呼吁一下啊，这些二次元的这些厂商们，能不能不要找莱卡呀？这些 驴 呀、啊， 前两天 咱能不能找一些这个热风啊，或者是优衣库？我都挺喜欢。 优衣库有很多合作款， 优衣库有很多合作款。 嗯。前两天我逛商店的时候，逛到了一个包包的店，然后里面哇，一个柜台全都是小樱合作款的包包、钱包。 那有没有入手 的？哇，好喜欢！然后就是属于路过了就走不动的那种，然而太贵了。哦， 还 是日本某知名品牌。 哦，大概知道是哪知名品牌了。 一般知名品牌，你看吧，它店里光特亮，就是亮瞎我眼，我都不敢进，在门口好刺眼。这个啊，路过吧，路过吧。 那我们继续来亮瞎一下我们的眼，好不 好？亮瞎一下。 嗯， 你看看这都整什么？这都 哎，就是这种包看着 过了过了，你看着干嘛呀？这真是生气，看过过了过了。 哎，这就是我们公主殿下，你看公主殿下穿了驴的衣服， 是的， 老驴。 这个我觉得 是连我， 这是我最喜欢的 line。哎呦，很可爱 呀！ 出了很多合作款， 对，出了很多 耳机。 最近出了一款耳机， 对，还有化妆品， 是的， 化妆品 啊，LINE还出了化妆品 呀，合作款有很多腮红啊、口红 啊， 都超可爱。 所以你说女孩的钱是不是还是挺好赚的？ 昨天那个 LINE 的耳机，他就拿着， 嗯， 对， 他就拿着 啊， 然后他拿那耳机来这儿的时候，我就看见了。他当时没说，我晚上回去想逛个淘宝，买一些男人30-50块钱的东西。首页就一直在晃着他那个耳机，你知道吗？那个数字亮瞎了我的眼睛，然后一直在首页。哎，我真是有 这剁手党嘛，就是每次买完之后就哎。 你知道吗，萌萌？有时候咱们坐在这个土豪的边上，就你有时候感觉 算了，我们 瑟瑟发抖，抱住自己。 哇，像摸摸这种的是吧？吃土也要买小裙子， 一边吃土一边买小裙子。 但是我的钱包一直都是扁的，特别瘦。 摸摸都是， 你这 裤子好可爱！哎呀，土豪好吃， 是的， 可爱啊， 土豪好吃，买一 个。左手是土，右手是天堂。 是的， 所以我们来分析一下，就大家的心理，就是可能我们平常喜欢一些二次元的动画、漫画作品，包括喜欢一些游戏作品，就非常希望它能够在现实生活中出现。 是的， 所以当它出现一些跨界的合作款的时候，就特别想拥有。 买买买！ 是的， 对，咱就别找这么贵的合作。能找些咱能买得起。 对，其实很多时候就是为了满足能够让二次元里面的角色真的出现在我们生活当中，陪伴我们出行或者日常生活，就觉得很开心。 是的，是的。 嗯，那下面呢，下面还有没有一些我们能够得着的？ 有还有很多，还有很多，继续往下看。 好啊，这个是美战。 对， 嗯，其实当时我就是准备做这一期选题的时候，然后那期咪咪来了，然后我还送了他一个就是小小的美站的粉笔、嗯、 啊， 然后不知道他有没有用起来呢、啊、 美站也有很多很多合作， 手 对，什么口红啊吹风机之类的， 嗯，哎，特别少女心， 是的、啊、特别好看， 好看 了、 啊、嗯， 对 嗯，啊，哇，而且这个一直都会出新款， 对， 这才是最关键的地方， 是最可怕的地方， 讨厌， 就是我们又来圈钱啦， 买买买，男朋友们怎么过， 把钱包都给你， 就每到什么20周年纪念日啊， 对， 什么谁谁谁的生日啊， 是的， 就要出来一波新品了、嗯、这应该男生喜欢的东西了， 嗯嗯啊，这是 球鞋 啊，对对对、嗯、是高达合作那款， 是， 对对对对对， 嗯，哎、嗯、那可儿你会不会特别喜欢这种东西，类似这种样子的运动鞋合作款 吗？说句不好听的啊，就最近不是很多人收集这个某单某什么那个牌子的鞋吗、 就是各种限量， 我一双都没有、 哦、为什么，因为你打篮球是吗？ 穷，没买不起这个、 哎、不 一双动辄两三千，我去，我一看看那个，哎，够我吃一个月还是吃饭的 啊，还是图好吃， 还是图好吃。 嗯，然后跟大家分享了很多很多的图片，其实我觉得也不仅仅局限于这一些，包括还有一类就是改编影视剧。 嗯嗯，对， 是、 啊、 就 很多 对动画作品啊，包括一些小说啊，还有一些游戏作品都改编成了 影视化。 嗯，比如说《仙剑奇侠传》。 对对对 对， 嗯、对、 啊、 这几个 类型 了，仙剑啊，什么古剑啊，都是这几个系列，确实都是。 对，轩辕剑还真是、嗯、我们这国产三大剑，基本上都是被 三剑客国产 都已经影视化了。 对，然后貌似说到全职高手、嗯、全职高手好像也要拍电视剧了。 哦，是 我们这边录音的那个镇魂街的动画、 哦、对，改编成了网剧。 对，网剧、 哦、嗯，那这个网剧还需要配音吗？ 他们是这个就不太清 楚 了。 对， 但是镇魂街的动画是咱们北斗这边来的、 嗯、是的是的是的、嗯、 可以先在看真人剧之前先看一看动画也是很好的。 嗯，是的， 嗯，那跟大家分享了很多这个2次元和3次元元素的混搭风哈。嗯，那我不知道我们的摸摸小优，你们觉得次元壁这个东西是存在的吗？ 次元壁我觉得是相对于存在的。嗯嗯，因为其实像我们身边，虽然我们喜欢二次元，但是身边肯定会有一些家长、嗯、他们不了解，然后又怀有一些偏见、嗯、这个时候就会产生一些 误解， 次元壁，对、嗯、 就所谓的次元壁， 所谓的次元壁、嗯、 那小优觉得嘞？ 其实我倒是觉得嗯，不是那么的，就是 没有很明显的界限， 对，没有很明显的界限、啊、因为其实所谓的二次元文化只是所有的文化当中的一个支流、 嗯、 然后包括像早些年的一些摇滚啊流行音乐刚进国内的时候，大家也会对它有一些偏见和误解、嗯、但是随着不断的就是人群越来越扩大，然后这种的交流越来越多，大家慢慢都会理解了、嗯、比如说像我爸妈、嗯、就是他们其实也不知道是什么，但是我跟他们沟通完以后，他们就觉得哦，这个原来是这样的。 那他们会不会觉得也很好玩？ 对，他们也会觉得很好玩的、嗯、所以我觉得理论上是不存在的、嗯、我们也不要强行的、就是、 给他去锁上加那道枷锁。 是的是的。 哎，那说到这儿，就比如说你看洛丽塔的这个文化哈，洛丽塔、嗯、那摸摸你的父母可以接受吗？ 我的父母是不太能接受的，他们觉得这个就是舞台装，或者说你拍照的时候可以穿，但是你平时穿出去的话就会被笑话之类的。 他们怕你被笑话， 是怕我被笑话、嗯、他们怕我出门被别人当成那个什么奇怪的人、嗯、但其实并不是这样的。 不会啊，你出门会被当成小公主啊。 对 啊，对，然后但是在父母眼里，我的父母他们不太能够理解，然后我就会迂回的跟他们去普及这些，说这只是一种穿衣的风格呀、嗯、之类的。 嗯，哎，你看啊，还是默默有套迂回 曲线就过、 啊、 是的。 嗯，那现在他们有没有就是还可以接受一点了？ 现在的话好很多了， 好很多了。 嗯，再加上 衣柜都是这个的。 是的， 接受也行。 被发现了。 对。 嗯，那刚刚我们说的这个次元壁的问题，其实我觉得可能只要我们愿意去跟一些就是现实生活中的小伙伴去解释、嗯、就我们喜欢的那些东西是什么，可能大家就能够理解，然后就是没准也就喜欢上了呢。没准也就入了坑，陪你一起吃土买小裙子了。 是 有没有现实生活中拉大家入坑的经历？ 有啊，基本上大家说向我推荐小裙子，我就会一口气安利他们很多。 是的，是的， 对的。然后买买买吧。 就是从这一方面也可以引申出来，因为就是像我们的萌萌和悠悠两个人都是配音演员嘛，然后我不知道你们在就配这种动漫作品，包括一些国外的译制作品也好，你们就是怎么让大家越来越多支持我们的中配，就是因为你看比如说很多的日本动漫，大家去电影院可能更多的想看一些原声，是不是？那你们觉得就是作为咱们中国的配音演员，怎么让大家去更多的支持咱们自己的中文配音呢？ 这个问题首先我觉得第一点就是我们必须要承认差距是存在的，对，就是包括作为我们来讲，我们也是确实要承认不管怎么样，就是原声因为他们经历了可能拍一部戏要有一年甚至两年，有很多年的时间的演员的准备，而我们实际的录音时间可能只控制在很短，两三天甚至长也不会超过一个星期，所以说我们相对来讲这个就是现有的情况下条件是很有限的，再有就是比如说像日本，因为他们的声优行业很发达，日本的演员他们的综合培训包括他整个产业都很发达很完整，所以说我们也必须要承认我们现阶段的水平还是要继续努力的，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呢，当然了我们也要说我们的国语是一个非常好的东西， 我们的母语 它是我们的母语， 对， 对，然后它能够传达到一个让我们清楚的了解到这个东西想要传递的信息的功能，而且包括小朋友啊还有老人，他们可能会有一些语言方面的障碍，可以让他们无障碍的了解到大家都想要看的这些东西， 对， 所以还是有很多积极的意义的，所以只能说是呼吁大家多多支持， 希望母语能够流行起来。 对， 那我们的摸摸就是作为新人配音演员，你觉得呢？ 我觉得怎么说呢，就是像我自己的话，因为我也是从一个日本动画的爱好者，然后才引发出了我想要做声优的这么一个愿望。然后呢，当我入行了以后，我就会发现，哎，的确是，我以前是这样想的，就是为什么日本声优可以做到，但是我们做不到。但是后来发现不同的语言之间其实是有很大的差距的， 是的， 也许当你听习惯了一种语流，然后再听我们本身的可能 不适应， 他们的表达方式是不一样的，比如有一些外语他们可能是比较热情，比较一语中的那种表达很直接，但是中文里面就有很多含蓄的东西，而且一句话的话不同的表达方式，不同的重音，有太多的意思了。再加上可能大家看习惯了就是日本动画的配音方式，对，加上有些人可能不太懂这个语言，然后 就语言的规律是不是 对，然后就会比较的更愿意去觉得哎，别人怎么配的这么不好，而国语的话怎么这么奇怪，这种违和感其实怎么说呢，是算是对于自己母语太熟悉而产生的一种违和感吗？ 而且大家可能是就是看动漫就听这日本配音听多了，就跟刚才摸摸说其实形成一习惯了，你突然一转流啊，这就可能觉得因为毕竟语言上不一样嘛， 是的， 是画面还是一样的， 对，画面一样，语言还可能有个适应的过程， 你知道好像很多时候在做译制的过程都要按照我们中文的发音规律包括语法去重新的调整一些台词， 因为我们中文是有四声的，但是可能国外包括英语包括日语它的语流都是就是调式可以任意改变的，所以说在表意上面我们的语言其实有一定的限制，但是我们的语言里面有更丰富的内在含义， 对， 就会让我们能挖掘出更多东西。 其实有五这个说的对，你比如说英文啊，你可以随便改变它的重音，一点都不变， 对， 你比如说苦丢 pardon 但是你要是变成中文你看啊，如果重音你能再说一遍吗？你能再说一遍？ 你能再说一遍？ 再说一遍吗？再说 一遍 吗？ 危险的味道，好害怕。 是的， 举个例子，旁边好害怕。 举个例子，就是前两天我录的一个项目叫做机械大师，这个是台湾的一个机械大师比赛，根据真实的比赛改编的一个动画，然后是我们中日双方同时合作的，然后当时有一个日本的监督来到我们棚里面来指导的时候，他就会发现有很多地方他认为是这样表达的，他就会问我，他说你为什么是这样表达的，然后我就问他是怎么想的，我们两个交流了以后 后发现，就比方说日语在表达疑问的时候，都会说什么什么 desu ka， 它会往上什么 扬、 啊，会有一个疑问的语式来表示疑问。嗯，但是我们的语言就是，你吃了吗？你吃了吗？甚至都可能是往下，你吃了吗？ 对， 就是可能是往下的。所以说，但是意思是完全不会有影响。所以这个还是语言跟语言之间有很多差异性。 对，这就好像你听啊，老外学咱中文学的再好。这也是你今天吃了吗？他那种会带我 这 样， 语调还是很难掌握 的。是的，是的。 嗯，所以说了这么多，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我们的这种中文配音，因为我觉得就是都会有一个适应和接受的过程。 过程 在努力， 对，我们现在也做得非常的用心哈。那我看到我们弹幕，大家都说山总进我们直播间了吗？如果山总进我们直播间，那我们要特别的欢迎一下山总， 欢迎 山总。好，那个聊这么多哈，刚刚也提到了新的作品，嗯，不知道最近两位有没有一些，或者工作室有没有一些新的作品要跟大家见面呢？ 嗯， 可以预告一下， 就是刚刚 说的那个 山总在啊，山总在，注意啊， 山总， 好， 山总。 对了，最近我在玩我们这个工作室也是我们配音的罗小黑战记的同名的手游、 哦、是的， 对，然后里面就是每天抽山心 我没抽到山心 但我抽到罗小白， 嗯嗯，还有对，都是山总配音的角色。 山总打了一排点说我只是围观。 好，那非常感谢我们的摸摸和我们悠悠做客直播间，两位辛苦了，谢谢。 好的， 谢 谢大家。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差不多到这儿， 时间过好快。 对，时间过好快，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54了，然后我们今天节目差不多到这儿就是这样了。然后也非常感谢大家来收听收看我们的漫游嗨翻天。如果您看节目感到开心的话，也不妨来佩戴一个我们节目的粉丝勋章嗨森。同时呢，我们的 QQ 应援群已经成立了，群号是5675566935566693，大家可以来进群来玩。 没错，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漫游嗨翻天。我们节目每天晚上8点到9点会有一个小时的日播，想邀请众多二次元里的大咖来做客节目哦。除了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的收听渠道外，我们在新浪微博、哔哩哔哩都有官方账号漫游嗨翻天，大家可以点击关注，谢谢大家。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差不多就是要这样收尾了。接下来的节目是什么？左小美，左小美。 是青春联盟。接下来的节目是青春联盟，大家可以收听收看，然后同时明天后天我们歇两天哈，周一再见啦。 是是是，周一见了大家。 嗯， 我是徐可，拜拜 拜拜 拜拜， 辛苦辛苦悠悠，辛苦摸摸，谢谢， 辛苦了， 拜拜 拜拜。心配するよ、もっと 「あなたが名前を呼ぶそれだけで10円浮かぶ」